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进行高招直播咨询，为大家请到三所学校：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多所高校公布在京提前批录取分数线，人大提前批小语种文理投档线均为666分，近90%大学生对捷克考核方式满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北京多所高校陆续公布在京提前批次录取分数线。人民大学今年在北京地区提前批小语种文理投档线均为666分，分别高出文科一本线90分、理科一本线134分。中国传媒大学今年在北京提前批分数线文科642分、理科634分。据中传2018招生章程，提前批次投放的为非通用语专业，提档比例为招生计划的120%。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年在京提前批次的小语种专业继续全部实行综合评价招生。此次北外提前批次在京文科录取最低分为综合评价成绩634.702分，理科录取最低分为综合评价成绩623.1分。北外今年24个小语种专业和方向在京招生39人，是招收小语种专业最多的高校。考生报考的热门专业包括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日语和俄语等，学校录取通知书将在一周内发出。2018年清华大学赴西部基层部队重点单位工作及创业毕业生出征仪式及启航奖颁奖典礼日前举行。据了解，该校2018届毕业生就业率为95.1%，签订三方就业协议的毕业生中，约有60%应届毕业生赴境外地区就业。全校已经连续6年超过半数毕业生前往境外地区就业。一批毕业生选择到西部基层部队和重点单位干事创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已经成为学校毕业生就业选择的主旋律。近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184所高校587名大学生发起问卷调查，近90%的受访大学生表示，任课教师会根据课程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考核标准，对期末考核方式表示满意。同时，调查结果显示，期末考核方式多样，但仍以考试为主。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感谢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高招直播咨询呢，继续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二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进行2018年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三所学校，我来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招办副主任李卫国，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就处副处长杜刚，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招办许立峰老师。那我们先请李卫国主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啊，有几个特点，叫一美三好，校园非常美。我们有两个校区，南校区在下运村附近，北校区在昌平，特别是昌平这个校区，新加坡设计师设计的非常漂亮。不知道是不是咱们高职院校里这个唯一的一所有湖的学校，景观特别好，包括它的图书馆的设置啊，体育馆标准的这个游泳池，咱们同学也好，家长也好，愿意了解一下，可以去我们的昌平校区去看一看。三好是我们的就业好、专业好、薪酬好。今年我们在高招里投放了14个专业，那么这14个专业都是我们经过每年的筛选，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一个机制。那么如果这个专业不适应社会的需求了，那我们这个专业就会慢慢拿下它来，那么好的专业会顶上去。所以说同学们都可以非常放心，你见到的专业都是非常有前途的专业。现在高职类院校一般你去说它的这个就业率啊，其实价值不是特别大了。更多的是就业的质量。或者说这个学生他学的是什么，他能不能干这个。我们这几年啊，侧重就是抓了一些学生的这个叫对口率。我们这个专业的就业率当然都是几年都是保持在 99% 以上，而且专业对口率达到了 94.47%。那么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让学生爱学这个，学这个还要干得下去。那么这是我们这个从就业角度为学生做的一些事情。这个我们毕业生的这个起薪率，包括以后的发展，这个我们做过统计，肯定要高于行业的平均标准，还不小。想了解的话可以打我们咨询电话或者什么去了解一下，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介绍几点啊。第一个，我们是公办校，隶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那么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就业好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畅通的这个就业渠道，依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这个行业。那么像遍布全市的这个职介所啊什么，这都是属于社保行业的，那么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们是国家骨干校，叫高职院校里的国家队，你应该选择第一梯队的学校，那么影响力最好，办学各方面也是更加规范，实力更强。 好，来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提问哈，快乐鱼想问劳动保障学院几个问题哈，说他对3个专业比较感兴趣，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这是2个哈，还有一个是酒店管理。酒店管理我看了一下，我们是有方向的是吧？ 有方向。 智慧商旅管理。对。我觉得这个家长问的就是都是订单吗？都是订单班、订单培养。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订单覆盖。就是我们办这个专业之初，那么就得有企业找我们要人跟我们下这方面的订单。我们才去办这个专业，不然这个专业我们办的就没有意义了，可以说是。 那这个几个专业对接的都是，比如说这个人力资源管理会对接各区的人才中心或社保中心吗？ 对。 好，那么酒店管理对应的是哪儿？是北京饭店吗？想问。 是北京饭店有。那个这是其中一个，贵宾楼饭店啊，北京饭店和北京的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那个，比如是那5星级的一些酒店。 像这种订单班其实是他给了你一个保障，对于同学们来讲入校之后哈。但是同学们可能在这个3年的学习过程当中忽然发现了， 另外一个地方我更喜欢或者是我更想去，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对吧？ 这个给同学们解释一个概念啊，这个订单是有两个，一个是那个确定的订，就是一个宝盖头那个订，一个是言字边那个订， 咱们是 我们是叫订单言字边这个订。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啊？你可以还有选择的机会，等于学校给你提供了一个宽阔的舞台，你将来在毕业的时候你说我实在不愿意干这个了，那么你还有选择。但是有一个专业啊，我觉得是我们是这个订单跟这个还是不一样，更要求强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机电一体化，那么非常明确，它的方向就是自来水公司 啊。自来水公司这个也是那个言字边的订吗？还是决定的订？ 这个它我们是但是它跟地铁签的协议是这一波学员都要去地铁，就不是都要去自来水公司，但是如果你要有特殊的要求你要提前提出来。 哦，好，还有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就是我去了之后我这个编制的问题，是不是正式编制？ 这个正式编制需要你慢慢的去考。 哦，那么就是说进去之后他会有一个、 合同制、五险一金这些类型， 那这些都是有的。 对对对， 保险都是要给上的。 对，这些没有问题。 嗯，好。 但是那个像刚才我说的自来水这个肯定是正式的 正式编制哈。 对，除了这个就业同学们非常有保障，可以说你那个只要你正常毕业，你的工作是能够确定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会有工作的。那么如果愿意深造的同学，学校也给提供了机会，那么我们跟北方工业大学有一个合作，那么可以推荐 15% 的学生去他那儿就参加专接本考试，那么通过这个渠道升入这个北方工业大学，而是一所非常不错的学校。另外的还有一个渠道就是北京工业大学，但是他走的是成人教育系列的。在我们学校啊，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公共事务管理属于一个专业群。那么它细分了一下它的专业方向。那么你像社保，它这个方向主要是比如我们可以去一些社保的经办机构啊、社保所啊，去这些东西。 对。 如果是公共事务管理呢，它更偏向于像劳资仲裁系这个机构啊。企事业单位的劳资仲裁的一些关系的管理啊，这方面还是有微调的， 就是比较细化的一些方向哈。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杜刚处长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啊，今年的这个高招咨询有关专科这一方向呢，有多少个专业，同时呢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哈。 那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老牌的职业类院校，它创建于1954年，现在有大概64年的办学历史。从名字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以这个信息技术为主的一所专科类的院校，第一批的国家的骨干高职院校，北京市的示范性高职院校。同时呢，因为我们有信息领域的这个专业比较多呢，我们也是国家35所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的第一个建设单位。那学院在这么多年呢，一直致力于这个信息技术专业的这个人才培养。也是随着这个国家这个发展趋势，我们今年也被北京市教委确定为是国家一带一路的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包括我们现在呢，在完成这个骨干校建设以后呢，我们也在学院也在积极的申办这个双高高职院校的双高建设。这个双高呢， 什么叫双高？ 像本科大家比较了解叫双一流建设。 对， 高职院校呢，它有一个这个国家100所的双高建设任务。这个双高指的是建设100所高水平的高职院校，还有100个高水平的专业。那我们希望呢，把我们信息类的，在全国的这个引领这个建设的这些专业呢，申报成国家的这个建设单位。这样呢，也能够 把我们已有的这些经验分享给在信息领域建设的这些同类的高知，也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个作用。那同样呢，我们这个刚才主任也说了，我们的校区要比这个劳动保障稍微多一些，我们有三个校区。那三个校区呢，在这个划分上呢，我们也是按职能来进行划分的。像我们在这个九元桥地区呢，是我们的院门部。院门部它这个位置呢处在老的电子城区，就是老的电子工业的基地就在这个九元桥地区啊，熟悉这个北京发展的这个听众都能知道，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专业也放在本部啊来进行教学，包括以后学习生活也在这儿，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人才培养基地。那这有一个比较新的这个消息可以分享给听众，我们呢是在北京市所有高职院校里第一个在海外建分校的高职学院。我们今年呢也在这个市教委主任黄侃主任也和我们学院的这个书记同时呢在埃及，我们和苏伊士运河大学这个联合办了一个海外分校。这个海外分校呢就招收埃及的留学生来到信息学院的这个本部校区来进行学习。所以在这个本部校区里，我们也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校区，可能不光有埃及的学生，还有一些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像哈萨克斯坦呀、土耳其斯坦，这些都有相应的留学生。 等于是为他们本国培养人 啊。对对对对。那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先进的一些电子信息类的这个专业标准呢进行输出。为什么在分校在当地建分校呢？就是把国内的高水平的高职院校的这个行业标准或者教学标准输出到埃及，让他们在埃及的老师呢使用国内中国先进的高水平的职业教学资源来培养埃及的这个技能技术人才。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龙头的专业就是信息技术，但是我们最老呢，我们因为从这个无线电工业学校前身来进行发展，那我们的电子技术专业也非常的这个老牌。今年比较招生的热门专业呢，我们从这个电子领域呢，就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因为我们和这个电子城区的一些这个电子研究所啊、研究院所有这个订单班的委托培养，对吧？所以从学生的报考啊和分配来讲呢，就是在本部校区的电子工程技术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招生专业。信息技术专业呢，我们就刚才信息安全与管理，软件技术啊、大数据技术与应用啊，这些都是今年无论是自主招生啊和这个外省招生都是非常火爆的一些专业，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前沿的信息技术的领域专业，也是符合北京市城市定位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些这个热门行业。学生就业以后呢，它的起薪点也相对来说比较高。我们呢追踪过每个学生呢，在毕业以后基本平均到8到12个月左右他就会跳槽，因为这些他们所学习的这些专业的领域还是非常缺这个类似的技术人才。我们学校的所有的专业啊都可以参加专升本。对接的学校呢是北京联合大学。如果这个上线的考生呢如果不愿意在北京市内来进行续本呢，我们学校呢也是可以提供到台湾地区，像包括树德啊、建国这些大学呢都是和我们有这个合作的这个本科的台湾的大学，可以到台湾来进行续本。那取得的学历呢跟刚才提到的一样，也是第一学历就是本科。学制也跟在联合大学续本的2年是一样的， 回来也是承认的 一次学历也是本科。 同时呢我们还有像国际培养的计划，也就是说可能入校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研修啊等等，会有去国外的机会吗？ 会有。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的学生呢，优秀的学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技能大赛获奖的学生啊，还有这些优秀的学生干部，我们在这个专科学习阶段呢，我们都提供这个海外研修的机会。包括因为这个专科学习呢，可能大部分考生的英语 顾及英语能力的这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提供在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来进行这个海外的研修，大部分能提供一个月到一周条长短不等的这些这个交流、那还可以刚才提到的像台湾，我们也可以到这些学校来进行这个研修、在这个研修期间取得的这个学分呢，我们学校和这个海外的像新加坡台湾学校我们是互认学分的、所以学生呢在海外学习的这段时间呢也不用这个耽误自己的学业，同比我们互认学分，同学还是三年就可以进行专科的毕业、 是所有的专业都会对应着有这样的计划培养计划吗？ 对，所有的专业优秀的学生我们都给他有这个公派的机会、像大部分送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都是由学院来出资、送这些学生，我们每个学期都有一个这个研修团。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的许立峰老师来给大家呢做介绍。许老师您好。 我们学校的名字呢叫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京北呢大家都知道，在咱们老北京啊，顺义怀柔一般这一带通称为京北。这个名字呢也反映出了我们学校立足京北，立足怀柔，服务北京的一个态度。 原来他改名字改成京北是这个意思。 对。 好，那我们说一下我们学校的前身。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呢前身是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建筑大学。怀柔分院。这是84年建校。然后2012年的12月呢我们然后这个更名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11年呢顺利通过这个被确定为北京市的然后公办高职师范校。 那我们的这个专业特色可能是不是以建筑为主打专业呢？ 我也总结我们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啊，也有这么几个好啊。第一就是景色好，特点呢是就业比较好，学校的招生好，原因是我们的专业好。这个有三个专业，工程造价，建筑室内设计和建筑工程技术。这三个专业呢它的就业对口率都能在 85% 以上，主要是从事然后这个工程然后管理技术管理相类似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然后传统优势专业。两个然后骨干专业群，一个呢是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我们学前教育专业呢已经开设了八九年了。这个专业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为了服务然后这个学生然后进入北京公立幼儿园，他的然后教师资格证的然后考取就是考试是在学校进行的。 我听说很多的像这样的资格证书都是毕业之后进入单位以后才能够考的。 他是这样的，他要求有一段时间的实习经历，但我们学校的然后这些专业基本会在然后专业不同或者一学期或者两学期提前就进行实习，为的就是他们能在校期间 累计这个实习经历。 对，同样我们另外一个骨干专业护理呢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因为护理要上岗，有先决条件就是然后这个护士证。这两个专业呢这两年在咱们北京是一个相当火的专业。今年我们学校还推出了两个新锐专业，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这个是北京公立高职唯一的一所，第一个是一个需要玩游戏的专业，但是并不仅仅是玩游戏，它是在熟悉游戏内容和流程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什么呢？主要做的是然后电子竞技运动的然后俱乐部运营和管理，赛事的运营和管理，电子竞技的解说以及相关然后这个衍生产业的然后工作。然后呢我们学校呢今年还开了一个艺术设计，这个呢是艺术类专业，课程过程当中逐渐的分类分层，其他兄弟院校有些不一样，其他兄弟院校很多都是订单班， 对， 我们学校的呢订单班其实并不多，因为我们学校的主力专业这个学前教育和护理呢本身它不适合于体量特别大的订单，因为没有一家幼儿园一家医院， 对， 尤其是公立幼儿园公立医院， 我一下把人都包了， 对，所以我们订单班这个是比较少的。但我们学校的另外一方面把就业实际上已经在推前在实习过程中，我们会推荐一些非常好的实习单位，比如说这个像护理我们是北大人民医院啦，佑安医院啦，这些都会去推荐。比如说这个学前教育我们会推荐然后北京市的各区的公立幼儿园，学生啊 实习过程中实际已经将就业然后完成了。所以我们就业的老师经常接到这样电话， 嗯， 老师有没有然后双选会，老师只能很抱歉的说，然后学生们已经都出去了， 嗯， 这就是潜在的就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招生电话，010-8968-1662和010-8968-2407。 好，请这个杜处来说一下，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的两部招生咨询电话，一个是6435-3978，6437-4282。同时多说一句，就是本周六7月14号呢，我们所有的公办高职院校在三个兄弟院校举办高职专科批次的咨询会。第一场呢是在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大兴校区。第二场是在这刚才李主任这边呢，就是北京劳 动 保障职业学院在昌平校区。 昌平。 那我们学校呢嘛，最大的校区东坝校区做了第三场咨询。这种方式呢，也是为了各个区域的考生便于这个咨询。 李主任来说一下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我们的咨询电话是6494-1605，6494-1636。 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感谢三位嘉宾啊参与我们的节目。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处于东部高压控制，偏南风，臭氧浓度上升，受氧污染物为臭氧，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5到80微克之间，东北部、东南部地区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最近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正式印发，对未来3年的国家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了部署。未来3年蓝天保卫战怎么打呢？记者也是采访了生态环境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相关的专家。那么3年行动计划总体的思路是突出4个重点，优化4大结构，强化4项支撑，实现4个明显。在工作领域上突出4个重点，以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分位平原等地区作为重点区域，其中北京是重中之重，以人民群众最为关注、超标最为严重的 PM2.5 作为重点指标，以重污染天气发生频率最高的秋冬季作为重点时段，以工业、散煤、柴油货车、扬尘等大气污染源治理作为重点领域。在任务措施上优化4大结构，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制度保障上强化4个支撑，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执法督查、科技创新、宣传引导、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群。